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是星期五哈，最后一个工作日在本周，那相信呢在奥运会开幕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热情哈也是被奥运会带的比较的高涨。可能这两天因为看比赛会偷偷的耽误一下工作，比如说昨天看了女排吧，一定是看了孙颖莎那场比赛吧哈。 嗯， 也欢迎大家呢有空的时候跟我们保持互动，说说您最近哈看奥运的心情。 互动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聊天室啊，参与到互动的环节当中。 嗯，老傅说了，5天15枚金牌，要是平均一下，日均3枚，可喜可贺。女排加油啊，击败意大利也不是不可能哦。借您吉言吧。 8月8号呢，这个奥运会就会闭幕。那么，如果粗略的算一下啊，算上今天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真的希望后面的中国军团，咱们的奥运健儿在赛场上继续给力啊！ 昨天看了乒乓球的比赛，携人北三说：“杀气腾腾，解气呀、啊！杀呢是孙颖莎的杀，气呢是气人的气，疼呢是伊藤的疼，另外一个疼呢是疼痛的疼，杀气腾腾，解气，水中芙蓉漂亮。”女排呢，真是啊，有点断崖似的，我怎么有点发懵呢？被打的哈。 确实，昨天下午的比赛的话呢，我跟小丽也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呢。这个女排呢对阵俄罗斯奥委会队的，刚才有个朋友形容是黑暗一刻，其实我倒真没这么感觉， 不至于的哈。 对， 草球野争春说了，哪场比赛让我感动？那必须是游泳队啊，尤其是张雨霏，太赞了。 嗯。一下把张雨霏的这个热度给带了起来。我也看到在这个新媒体当中的话，我们发送的一些内容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点赞和这个转发，我觉得突然间量就上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还是成绩是硬道理。 北京范青说了，没关系，女排这3连败一场不胜我也能接受的，培养新人呗，期待巴黎再回巅峰，甭着急。哎呀，咱已经是3连败了。 嗯， 当然了，下一场比赛赢意大利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哈。不管怎么说，失利不影响女排在我们心中的那份爱哈。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那么中国泳军呢收获了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2块金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昨天乒乓球咱们该拿的都拿了哈，陈梦战胜孙颖莎，获得了奥运女单的金银牌，但是男子这边呢还没打哈，但是这金牌单打也是归咱了。 对，今天晚上8点钟呢就要进行男子单打的决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马龙和樊振东之间的较量。另外中国女排的2比3不敌俄罗斯奥委会队，遭遇到小组赛的3连败。 中国代表团提前包揽了乒乓球男单包括羽毛球的混双的金银牌。 另外呢，今天在站在东京看北京的小栏目当中，为您介绍中国志愿者在东京无限憧憬北京冬奥会。 嗯，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早安，奥运。 介绍奥运会消息之前，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呢老下雨哈，您一出门就得带伞。提醒大家伙，这两天呢，北京市时不时的会下雨，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量级比较大，比如说会达到暴雨的级别，所以请您提前的做好准备，减少出行。开车的话，尤其要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山区。 另外，昨天召开了北京市第227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新火介绍，7月28号0时至29号12时，新增两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目前，江苏南京等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本市也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在此提示您，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非必要不出境、不聚集，持续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等良好生活习惯。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的第6比赛日，那中国队的成绩是3金1银入账，中国泳军非常给力哈，不仅拿到了2枚金牌，还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中国乒乓球队也是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实力，提前锁定了男女单打的冠军。 那接下来呢，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张雨霏呢拿到的个人的金牌是2分03秒86，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蝶泳的冠军。 我们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钱红、王晓红、刘黎敏、刘子歌、焦刘洋，这些我们熟悉的泳坛健将为我们奉上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泳池大战，并不断刷新和改写着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创造历史。而现在这一棒交到了张雨霏手上。7月29号，张雨霏出战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并以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她表示，是教练的提醒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教练就是跟我说了一，他说了很多话，我就只记住一句话，可能有点通俗了，就是这是你的舞台，谁跟着你游谁就死，所以我就脑子就只有这一句话。当然到头破了赛会纪录，我也是没想到。 的确，在比赛中从出发的那一刻，张雨霏便显示出了绝对的实力，150米过后已领先第二名一个身位之多，把对手全部甩在身后。 看过决赛8个人里面，我是速度最快的，100米蝶泳速度最快的，所以他们就是你要想跟上我，那你就肯定要付出比我更多的能力，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你就会被我甩开，那你后面100米一直要追我。 最终张雨霏不负众望，以2分03秒8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2015年，张雨霏夺得喀山游泳世锦赛女子200米蝶泳铜牌，打破了女子青年世界纪录，很多人对她给予厚望。但此后她的成绩起伏不定，甚至在2017年跌入低谷。面对质疑，张雨霏选择用成绩说话，直到东京奥运会，她说，我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 就网友大家都给我很高的期待，说希望200米蝶泳项目传承下去，我也是这么一直要求自己的。但是当时还小嘛，能力也不够，我就其实16年丢了这块金牌以后，我就挺自责的。当然后面成绩起起伏伏，我都就想说我是不是担不起这责任了。直到近一年，今年我的200米蝶泳成绩开始稳定在2分5秒以后，我才觉得我自己看到了希望，我希望把200米蝶泳传承下去。 而张雨霏的夺冠也为当天接下来进行的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开了个好头。 这一波运动员特别会聊，也爱聊哈。 对，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爱聊天的姑娘。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张雨霏呢，总是给人一种特别乐观的一种表现啊。但是其实我刚才听到她的这个录音当中呢， 话语当中也透露出一种无奈，就曾经怀疑过自己。 嗯， 就是他对自己 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哈。 对，他对自己的能力还是相信的，但是事实，尤其是一比赛，让他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话，那种心情我觉得是特别不好受的。 说到以前成长的经历哈，张雨霏的启蒙教练孔淼也说以前啊，小时候啊，大家都管他叫小老大，是队里的核心成员，在同一批队员当中，他的说话方式成绩都是最好的，就跟个大姐姐似的。那平时呢，孔教练要鼓励小队员，那一定是拿张雨霏的事儿哈来说事儿，跟家长呢也会讲他的成长的。 说他五岁开始学游泳是吧？我教的他蝶泳，也是我把蝶泳定为他的主项，他的蝶泳成绩从小就特别优秀，包括出发跟技术，你看都拿他说事儿啊。 嗯，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得到进一步的指导和提高之后啊，张雨霏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那来到国家队，他的主教练就是崔登荣。 我带张雨霏四年。他能今天获得这个成绩，是很多很多人在帮助他，特别是国家队，因为很多人默默无闻的在帮助我们，才有今天的成绩。大家因为齐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持住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说到张雨霏现在的成绩啊，确实是比以前有了大幅的提升。那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冠时呢，刘子歌也是创造了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当时穿的是快速泳衣啊。但现在呢，张雨霏穿的是普通的战衣，也是冲到了2分03秒的关口啊，也是表示出哈、啊、我们中国游泳队啊，在这个成绩的提升方面啊，现在有很大的科技含量或者是技术含量。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尤其是游泳这个小项当中的优势项目哈。 张雨霏呢，也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冠的刘子歌，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冠的焦刘洋之后完美的传承，也形成了中国游泳队呢在女子200米蝶泳4届奥运会拿下3个冠军的伟大成就。 刚才咱们家里人还说呢，说昨天这游泳的过程啊，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水滴无形，就是说，看4乘2。第二棒的时候中途被赶超，第三棒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哈被赶超，然后后来给又超回来了，交接棒之前就给超回来了，真是特别的给力。也就过了半个多小时啊，4乘200米游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又出现了张雨霏的身影。她和小姐妹们一起哈、啊、杨俊轩、汤慕涵、李冰洁组成的接力队，总成绩7分40秒33，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项目之前哈、啊、都是美国代表团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在项目当中啊垄断，25年的冠军都是被这两个国家分别获得的。这一次哈、啊、我们取得了突破。 没有游过自由泳的张雨霏一上场便是奥运会的决赛。7月29号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成绩7分40秒33破世界纪录夺冠，张雨霏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三棒。蝶泳冠军来由自由泳，张雨霏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是今天早上下水做200米蝶泳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上接力。然后包括我早上来到这里赛场见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游接力。然后早上来的时候，李冰洁还给我做了个加油。我想说就一个200蝶，加什么油？而且有很大的把握嘛。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加油是给我接力准备的。 有好吗？ 除了第三棒张雨霏，其余四人也各司其职。第一棒19岁的杨俊轩是四个人当中自由泳游得最快的。比赛开始，杨俊轩一路领先，第一个进行交接。随后，泳坛新人汤慕涵出发，他的作用是继续保持第一棒的优势。两人在赛后都表示，张雨霏的夺冠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那个检录的时候，然后就看菲姐颁奖，胜过去做了个对我们鼓舞还是特别大的。 然后我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会顶着浪往前游，但是没想到淼淼开棒游得这么好，然后我也很开心很激动，看她游的过程，然后还有菲姐的200蝶拿冠，所以我想是一定不能把优势给弄没。 第三棒张雨霏则是一名骑兵，在赛道上张雨霏只有一个想法，绝对不能落后。 最后50米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一股力量有点像中国力量，你知道吗？就突然燃上来，就我跟你拼了，然后就把他给超过了。 而第四棒李冰洁则是四个人当中心理素质最强大的姑娘。面对后面澳大利亚的追赶，美国名将莱特基的加速，她都没有放松。 她因为他们前面游的都非常好，然后我们赛前也是确实没有想到能跟澳大利亚去还有美国去 PK， 然后呢我一看他们到头都是第一，我就可能一下就热血沸腾了吧，然后但是也是紧张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起跳台上怒喊，但是我完全就是没有意识，就是下意识的去喊了一嗓子，就举很大声。 这是一枚意料之外的金牌，但姑娘们用她们顽强的拼搏把意外变成了现实。这个冠军打破了美澳两国在这个项目上25年的冠军垄断，也让中国泳坛第一次收获了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奥运会金牌。 看着像是意外，我觉得生活当中不会有意外，所有的意外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说到昨天这个采访的过程哈，细细听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别说，这小老大说话的时候真像个老大姐似的哈。尤其他这块金牌升国旗奏国歌，给这些小姐妹这么大的鼓舞哈，个个都不能够落后啊，不能丢人呐。最逗的是，哎，还给我加油，原来是后边还等着我呢，后边还有项目呢。 其实确实像这种最终成绩的取得呢，还是建立在绝对实力之上啊。就是咱们之前呢，还是体现出了这种冠军的能力。比如说咱们拿过两次冠军，在4×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两次冠军，一次亚军，还有4次第三。在奥运会当中呢，咱们是两次和冠军擦肩而过，在2004和2008年是两次拿到亚军。那这两次亚军呢，其实咱们也都做到了极限啊，逼着冠军队呢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咱们自己也打破了亚洲纪录。另外就是中国队呢，在4×200米自由泳上的进步幅度呢是很大的。2004年奥运会7分55秒97破了亚洲纪录，2008年奥运会呢7分45秒93再次打破亚洲纪录，夺得了亚军，一下就提高了10秒的幅度。 这次啊，我们中国队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啊，夺得了金牌。我看有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也比较喜欢游泳，关老爷就说了，说蝶泳和自由泳其实有点相似哈。自由泳游得好的，一般蝶泳也不会太差。倒过来也是，如果要是蝶泳游得好的，自由也不会太差哈。大家都有这个运动的感受或者是经历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还是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的，这是关老爷说的，我们来听听罗雪娟怎么分析的。罗雪娟说，接力夺冠还是源于咱们团队的好的配合，以及到此也确实是比较有力。 我觉得这一场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最主要胜利的原因，应该是几位选手都分别的超乎常人的这种发挥，然后大大提高自己成绩。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在接力这个项目上面，其实我们更多的这种调动能力不像自己个人单项赛事那样子那么紧张，所以相对来说放得比较开。中国队在四棒接力排兵布阵上面采用的是前快后慢的，也就是说第一棒杨俊轩是在单项个人这个成绩最好的一棒，所以前面先冲出去。最主要的，我觉得我们获得这个成绩还有赖于隔壁道的澳大利亚队，因为澳大利亚队他们也采用了这样的技术，把更好的选手放在了前面。那相同比较来说，我们的前两棒成绩超水平发挥，是因为边上一直跟隔壁道一直飙着。如果这种情况是隔一道，或者说是这种情况在边上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选手成绩没有那么好，成绩不会比我们更快的情况下，那可能你就没有那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到最后我觉得中国的这几位女将，特别是像张雨霏，她在短时间之内还兼项游第二个项目的时候，已经其实这个时候体力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她中间也反超了一次隔壁澳大利亚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特别可圈可点的。那最最主要的就是我相信中国的这种团结的力量，大家一致的这种合作的理念，造就了最后是拿到了这一枚金牌。 罗雪娟告诉我们说，你想优秀一定要跟更优秀的人在一起， 而且呢这是一个团队配合的项目啊，不是说你自己游得好可能这个集体项目就能够夺冠啊，还是讲究的是一个配合。 4×200米自由泳接力啊，我们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说说乒乓球项目。昨天的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陈梦4-2战胜孙颖莎，最终获得金牌。 啊，薛颖莎获得银牌，这个判断基本上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各位跟队记者的判断是一样的哈。我记得当时问这个搜狐的郭健就问说，你觉得决赛当中陈梦和薛颖莎谁更占有优势？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薛颖莎打外战的时候肯定都是赢的，但是要碰到陈梦的话，陈梦会更全面一些哈，那可能还真是陈梦会占有更大的这个占比哈。果然是这样，昨天我们的记者小齐啊，齐梁博也在现场啊，来看了这场比赛，赛后来听他的报道。 我觉得我的时代到来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刻等挺久了吧。 昨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选手陈梦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孙颖莎，拿到了女子单打这枚金牌。陈梦在拿下最后一分后发出怒吼，紧接着奔向看台，和主管教练马林紧紧相拥。重新回到赛场上，陈梦与孙颖莎共同举起了五星红旗，向在场所有人致意。继去年女子世界杯后，时隔八个月，陈梦又一次获得了世界三大赛单打冠军。27岁的她，在进入国家队的第14个年头，终于拿到了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发布会上，为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东京奥运会女单冠亚军的陈梦和孙颖莎赛后表示，会师决赛彰显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尤其是疫情之下的艰苦备战，体现的更是伟大祖国的强大。陈梦介绍说，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吧，真的体现出了中国的强大，包括这次的金银牌都是中国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努力，该付出的我们也付出了，这也正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经历的还是很非常多的吧，从输球一直被质疑到今天的夺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难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吧，所以在这一刻我也想对自己说，今天你真的做到了。 孙颖莎表示， 我觉得肯定我们还是有一个伟大的祖国，我们身后也有一支伟大的乒乓球队，我们备战了五年的奥运会吧，因为也有疫情，可能比赛打的其实也不多，我们一直都在训练备战。其实我觉得今天虽然说决赛自己输掉了比赛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首先要恭喜陈梦，自己这场比赛发挥出来了自己这几年的备战，包括自己应有的水平吧，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全力以赴了。然后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未来路还很长吧，我也希望我能够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对于27岁的陈梦来说，终于拿到冠军为自己证明，而对于20岁的孙颖莎而言，未来可期。 在铜牌争夺战当中，日本球员伊藤美诚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四局，6-11、11-8、11-7、11-7、11-6，战胜了新加坡的选手于梦雨，他也获得了个人首枚奥运会的女单的铜牌。 那赛后呢，陈梦的表哥黄晓明啊，在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黄晓明是谁呀、啊？不认识。 这是电影明星啊，这个 蹭什么热 度？蹭热 度。 这因为陈梦是这个青岛相马，相马小姑娘。这个黄晓明的微博发文说，陈梦的表哥在家准备接风菜当中啊。这黄晓明之前呢，也曾多次在陈梦的夺冠之后送上祝福。陈梦也说了，说黄晓明赛前啊，曾发信息鼓励他，说哥哥赛前给我发过信息，他说在拍戏现场也会关注我的比赛，给我加油，就回去聚聚啊，聚一聚，多开心呢啊！ 我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他俩有亲戚关系，刚才刚上了网搜了一下，说陈梦的奶奶跟黄晓明的奶奶是亲姐妹，小时候还有合照啊，说脸型像，这一点儿也不像， 那就是姨奶啊，姨奶。 我觉得还是陈梦长得好看。陈梦夺冠之后，第一时间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马林也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哈。马林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目前负责的是刘诗雯和陈梦的平时的训练哈。混双获得银牌之后，马林的压力也挺大的啊。现在他的弟子陈梦夺冠了，这个压力也是释放了不少哈。 其实，在历史当中呢，也是有一些惊人的相似啊。就是2008年马林奥运会夺冠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吴敬平吴指导啊，也曾经是两人相拥而泣。 13年之后，马琳呢成了师傅，跟徒弟陈梦一起呢，也是迎来一枚奥运会的金牌，实属不易啊！国乒的经典时刻呢，又一次在奥运赛场上演了。我觉得昨天的一个是马琳跟陈梦相拥而泣，还有就是李隼李指导，特别霸气的，像李指导什么，这个伸出右手啊，就像举火炬一样，手里少就少这么一颗。 冰淇淋火炬非常的欢乐哈、祝贺我们乒乓球队。昨天其实半决赛是大家更关注的哈，还好我们都顶住了压力，拿到了我们应该拿到的冠军。那来看看啊，目前的金牌榜的情况。 奥运奖牌榜， 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14金6银9铜，奖牌总数29，依然是暂时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 另外，日本代表团呢是15金4银6铜，目前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中国代表团是15金7银9铜，是排在第一位。 哦，我说错了，刚才哈，15金啊，这个奖牌榜没有更新哈。 而且混双咱们那块没算呢。 哦，对，还有混双的，悄悄的算一下，心里 没拿过来，但是肯定是没问题了啊、 当然了，今天呢还会产生很多块金牌，尤其是田径项目开始之后啊，我估计美国代表团可能就很快就会超越我们哈。 对， 这是第七个比赛日，但是国乒国羽两个传统强项呢还会上演夺金好戏。那田径项目拉开大幕之后呢，全天13个项目将会产生21枚金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做前瞻。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2016年，佳明推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光学心率跑表 Forerunner 235，上市之后广受好评，创造了之后4年佳明单一产品的销售记录。即使目前这款跑表已经停产，仍然受到国内广大跑友的关注。新款 Forerunner 158的推出，既是向经典 Forerunner 235的致敬，也是希望通过最新的生物传感技术，提供准确的运动数据追踪、分析和科学的训练建议，以更轻的机身、更强的续航和日常健康追踪功能，让用户可以轻松起跑，跑出自信。佳明品牌智能手表涵盖了智能腕表与手环、儿童腕表、跑步腕表、户外腕表以及高端时尚腕表等，满足您的多种需求。佳明科技，无论您热爱哪一领域，能够帮助您提升热情是佳明的使命。因此，佳明通过创新型的产品帮助您收集宝贵的数据，或是提供实时的地图功能。当您向着目标前进时，通过诸多可测量的数据，您可以评估自己的训练强度。当您规划下一次探险活动时，独特的地图功能能够帮助您提前适应环境。您是否关心今天朋友圈有多少人点赞？是否关心这笔交易的回报率是多少？过这条斑马线的红绿灯还剩几秒？还有账单、餐厅评论、可能会喜欢的电影和歌曲等等。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早已不知不觉习惯用数据来判断。那么健康呢？不要再忽略生活中的健康资讯，实时掌握自己的健康数据，了解自己的健康长期趋势，关心健康有凭有据，佳明帮你关注健康。佳明同样知道每位跑者的基础和状态各异，从便利的 GPS 功能到铁三训练模式，佳明跑步手表犹如私人教练一般，一直陪伴在您的身旁，您只需制定目标便可以勇往直前。在最近一段时间，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超级铁人团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宋阳和论论正在佳明手表的陪伴和支持下展开一项挑战，我们将会连续佩戴佳明智能运动手表30天的时间，观测自己各项身体数据的变化，同时通过佳明提供的科学训练方案，在手表的帮助下进行一个月的科学训练，在一个月之后分别挑战自己的10公里目标。此外，我们还会通过超体加速日记的形式，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同步分享每天的训练体验。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每天中午13点和晚上7点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 7月29号上午，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成中国队。 刚刚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夺金的张雨霏，现在也是来到了接力的队伍当中，还要和自己的伙伴一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再拼一枪。 中国队的实力曾强在世锦赛上，拿过2次冠军、1次亚军、4次季军，奥运会还没有拿过金牌。中国队在2004年、2008年2次拿到亚军。 中国队在昨天的预赛当中，第一棒上的是汤慕涵，今天的第一棒是杨俊轩。今天中国队的两边分别是挨着澳大利亚队和俄罗斯奥运队。杨俊轩也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在今天上午呢放弃了个人单项的比赛。中国队第一个完成交接棒，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名，加拿大队排在第三。 第一棒杨俊轩1分54秒37游完，领先交接。 现在澳大利亚队反超了中国队，澳大利亚队现在领先中国队0秒47。 第二棒汤慕涵虽然曾掉到第二，但最后50米他追上了澳大利亚选手艾玛，抢回了第一的位置， 追上了澳大利亚队。中国队率先入水，第三棒是张雨霏。 澳大利亚选手威尔逊曾在100米的地方超过了张雨霏，但在最后50米张雨霏再次反超越中国队，5分45秒03又排名第一。 现在张雨霏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微小的，这两支队伍也是领先世界纪录。中国队率先完成了第三棒的游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四棒。中国队的第四棒是李冰洁，现在来得及越游越快，已经在逼近李冰洁的领先位置，进入到最后一个转身。天哪，中国队现在领先美国队0秒66，还剩最后的25米，李冰洁的划频已经越来越快了，打腿已经加到了极速，看看是不是能够抵挡得住来得及的冲击。世界纪录，世界纪录要诞生了，中国队拿到了冠军，同时刷新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真是超级大的惊喜。 7分40秒33，中国队打破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在这个项目当中25年的冠军垄断， 特别特别开心，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好，我也很有士气。淼淼第一棒游得太好了，我下去我都没有吃到浪。 其实接力我没有想到我们能拿到冠军，想的应该差不多第三名吧。前150我都是说，哎，算了算了，因为我觉得人家肯定比我，就游到最后50，我也不知道哪。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看到大家前面都是表现得非常好，教练们也是把我放心的安排在最后一棒，所以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想体现出自己就是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吧。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 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带来今天的极速锐评之前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重点的一些赛程哈。8点钟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羽毛球女单1/4决赛和冰娇的比赛。半小时之后呢，赛艇的女子单人双桨决赛，昨天 A 组的江燕已经进入到决赛了。 另外呢，8点45分的羽毛球女单的1/4决赛呢，将会是陈雨菲亮相。而9点05分的水上项目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将有 A 组的比赛，是冲击金牌的赛事。其中呢，看到8位中国姑娘的身影，包括郭琳琳、李晶晶、张敏、苗田、徐飞、王雨薇、王子凤、张德长和巨蕊。 10点01分，射箭女子个人的1/8淘汰赛，有中国箭手吴嘉欣。10点16分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汪顺有实力冲击金牌。10点25分啊，男子团体重剑的1/4决赛，啊，这是团体赛，我们中国队将会迎战的是乌克兰队。 另外，11点开始呢是帆船系列赛的赛事，到了下午的话呢，2点30分羽毛球混双决赛，那金牌争夺战的是两队中国选手，郑思维、黄雅琼组合对阵的是王雨丽和黄东萍组合。 嗯，金银牌都预定了哈。晚上6点钟男双的半决赛，哎，我喜欢的这一对组合刘雨辰和李俊慧将会登场了。然后6点半呢是男子重剑的团体比赛，我们也是有实力的哈，冲击金牌或奖牌，董超、王子杰和蓝明豪。 另外，今天晚上8点钟呢是两场重头戏了，那就是女篮的小组赛，中国对着澳大利亚，这也是咱们的小组赛当中的第二场啊。第一场是大比分击败了波多黎各，那这场比赛呢，面对澳大利亚队的话，难度就会增加。而在晚上8点钟同时开始的就是乒乓球男单的决赛，金牌战马龙对樊振东啊，这没什么悬念。这个金银牌都是咱的，但就看是老大哥赢呢，还是小兄弟赢呢？啊，所以说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的话呢，是我在直播的时候肯定也是关注这两个赛事的同时进行。 嗯，今天呢就是一个大于等于两块金牌的比赛日哈。 对， 中国代表团已经预定了两块金牌、两块银牌啊，也请大家关注。那么说到金银牌呢，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东京奥组委呢也是提醒各位运动员，您得了奖牌之后呢，就不要用嘴去咬了，或者也不要去亲吻，因为这次的奥运会奖牌的材料是来自于日本民众捐赠的旧电器设备，也是在回收之后制成的，所以要告知选手们其实不必去咬奖牌哈。哎呀，会咬坏了吗？难道 关键是从防疫卫生角度的考虑啊， 还咬坏了是不是还不太好修啊？ 前两天看到一消息的话，是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运动员就特意要试试纸质的床结实不结实， 在上面蹦是吧？ 对，上面蹦，结果给蹦一下给踩塌了，因为人太多了，超过它的承载重量啊！ 啊，这是趣闻。好，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女排比赛。很多朋友在一开始啊，节目一开始就说到女排昨天的比赛，表达各种遗憾的心情哈。小组赛第三轮，我们鏖战5局，最后还是2-3惜败给了俄罗斯奥运代表队。昨天和大家一起看了比赛的后半程，都赖老孟。我说已经拿到赛点，他说这是局点。都赖他这一句话，就差这一字儿啊！ 你叫祸起萧墙，已经有听众开始指责我了。你这又在内部又把我这个，哎， 必须 被出卖有多惨、啊？ 再踩上三脚。 用户6645就说了，朱婷有伤，对女排影响真的确实挺大， 没错， 让女排少了一口气，定点强攻的这个能力一下就降低了。6645说了，李盈莹好在进步还是不小啊，说这个还是给女排加油，永远支持女排。 嗯，林苑昨天在现场采访说，就差一步咱们没有能够迎来首胜。 7月29号在东京有名体育馆进行的奥运会女排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来第三场小组赛，面对俄罗斯队。 和前两场输给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相比，中国女排更接近赢得一场胜利。但是在决胜局12-15落败后，中国队大比分2-3再次不敌对手。受到队长朱婷伤情的影响，来到东京之后，明显看出中国女排的强攻和拦网威力无法施展。这场比赛，李盈莹接过进攻大旗，个人拿下27分，全队最高。 我觉得今天自己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吧，但是，还会阶段性的有些盲目在进攻上，然后越想发力打死的时候有一些着急了，我觉得还可以有些地方做得更好。 连输三场之后，作为夺冠热门的中国女排能否小组出线，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主教练郎平仍然要求大家抬起头和困难面对面。 郎导说让我们抬起头。 对呀，因为大家很难过嘛，你输球了肯定是吧，心情很沉重，但是你输赢了，但是兵家常事，对吧？当然你是在这个重要的场合输了，但是你不能说赢球我就高着头啊，输了球我就垂头丧气，我觉得大家很努力。 谈到下一个对手意大利队，郎平表示朱婷的上场时间要听医生的意见，适当的轮换已经非常必要。 就是很严峻吧，还有两场球因为朱婷的伤，我都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再打了，所以就是只能谁健康能打了就在场上打吧。 三轮过后，卫冕冠军中国队排在小组第5，理论上仍然存在出线可能。当然首先要赢下和意大利以及阿根廷队的两场比赛，然后寄希望于俄罗斯队最后两场比赛输给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女排昨天啊，我们失利啊，3连败，所以也让大家呢觉得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哈。刚才郎指导也跟咱们解释了哈，就采访的时候也特别痛心的说下不了球啊， 嗯， 也特别着急。咱们着急，那郎指更着急。 郎指导恨不得自己上去打。 对，郎指导着急，队员更着急哈。昨天呢，郎指导总结就是说，昨天这球打的不是太清楚哈。看看数据方面哈，我们在扣球方面。63-77不下球，就像郎导说的，拦网10-14差4个点，发球倒还行哈，8-3 稳定性比较强。 对，对方失误送分，咱们是23-16，其实比对方失误还多送了7分哈。 对，在个人得分数据方面呢，李盈莹拿到27分，朱婷17分，袁心玥11分，张常宁10分，王媛媛拿到7分，顾湘雨5分，闫妮3分，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费多罗夫采娃28分。冈察洛娃就是他们的接应啊，拿到27分，还有沃隆科娃拿到了26分。 嗯，这是数据的情况。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人民日报的记者汪大钊，他也认为昨天这场比赛我们确实进入状态是比较慢的。 单从对俄罗斯队这一场比赛来说，其实已经是中国女排三场比赛当中打得最好的了，但是到这个时候才逐渐的发挥状态，其实已经晚了。中国女排多年的大赛当中一直是慢热，进入状态也不怎么就这么费劲，教练组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大见效。上一届的奥运会其实赛制是一样的，但是呢由于我们进入状态特别慢，这样呢就更在意这个赛程的安排。比如上届5轮的时候是中间一轮第3轮打那个最弱的队，这样呢就可以有时间有机会来调整我们的状态，但是这一届不行了。这一届我们是在最后一轮打阿根廷队最弱，那这个时候如果前边4场全败了的话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没有机会使我们这种慢热的情况呢去一点一点来调整。那么比如说我们前边要是2连胜，那我觉得带着那种威风要是打今天的这个俄罗斯队，那么完全可以拿下，甚至于3-0，顶多也就是个3-1。但是我们队伍带着2连败的这个沉重压力来打俄罗斯这样一个对手，我们的精神太紧张，因为我们此前那个2连败的时候连1局都没有胜，也就是说缺少一种用胜利来鼓起的这种斗志，所以现在不是技术和身体状态，而是精神状态。 昨天赛后我们连线多路嘉宾的时候也提到了朱婷的伤势哈。朱婷这个手腕伤势呢，据报道说从2019年以来一直就有，但是没有去根治哈，因为当时是属于可治可不治的这种保守治疗的一个范畴当中。但是呢，这一次没想到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都手上都已经戴上绷带了哈，让大家也是比较的揪心。要说奥运会推迟一年对谁影响最大，那当然就是对这些曾经身经百战的相对来讲年龄大一点的队员们哈，是比较大的影响。 对，这里边可能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当时在没有疫情的时候的话呢，作为一个运动员他有一个调整的周期，可能呢他坚持的话，这奥运会冲一下的话就可以过去，之后踏踏实实再去养伤。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推迟啊，包括呢又是一些其他的各方面的原因，让朱婷呢耽误了她治伤的这个时间。其实这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朱婷希望看到的，但这绝不是不想去治伤，而是可能呢没有一个特别合理的时间节点。 嗯，王大钊也认为说这老伤啊可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调整时间吧。 关于朱婷的伤情问题，其实呢在她从土耳其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这个手腕的伤了，当时是完全有时间做手术，也有时间把队伍解决一个在没有朱婷或者没有一个状态很好的朱婷的情况下由谁来打，由怎么去打，这些都是有时间调整的。我们知道这个朱婷呢，当初她是靠打抄手出道的，所以很有威力。结果现在的朱婷由于受这个伤情的牵制，她的比赛当中呢，主动的这种发力就很少，往往是打一些吊球，这个就成了一个平庸的主攻了，而不是世界一流的主攻了。张常宁的状态倒是不错，但是临时改成打接应，连二传都不习惯。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朱婷的伤情、她的治疗康复，这些都是一种队伍的决策问题，而不是在临场指挥当中调整、换人等等办法能够解决的。因此呢，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我们决策上的失误，到后期就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临奥运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是来不及做的。其实最后的一次机会应该是东京奥运会决定延期举行，有了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解决朱婷的伤情，我相信各方面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医疗等等的这些水平是可以出现一个比今天状态好得多的朱婷。 当然除了朱婷之外，昨天李盈莹的变化也让大家非常的欣喜。忙碌的闲人就说了，我很高兴能看到李盈莹的成长哈，昨天这比赛打的是真不错，好样的，给她加油。但也有朋友说，那下一场可是打意大利。张翔说，下一场打意大利胜算不大。 阿松也说了，说千万不要朱婷再打了， 嗯， 来日方长，把伤养好了比什么都重要。 嗯， 说精神领袖在场边一样带领全队拼搏嘛，是吧，相信全队十二个人能够拼尽全力，输了没关系。 嗯，这是昨天哈，大伙儿也是挺担心朱婷的这个成长的。唯有战斗说了，哎，我现在都不关心能不能翻过意大利这个关了哈，能不能打过这埃格努了，我现在就想看俄罗斯会不会输一场，他们要赢的话，那咱下一站就是火车站了，但是飞机场了咱。哎，杨洋洋也说哈，女排输赢其实我都会支持的，这届奥运会可能就这样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永远支持女排的哈。 薛峰一姐也提到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过去女排输几个球啊根本就不着急，现在你说赢都不行了，领先四五分，结果呢还是给输了那关键的第四局， 给追回来了。 对，这个是本身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是经济层吗？是技术环节吗？ 嗯，然后我们多路嘉宾都认为这第四局当时没有拿下，还是首先调整可能不太到位哈，大家有点着急了，再有就是心态上啊，心态上一来到这个决胜局就把握不好了。 对，当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的朋友还说呢，这都属于马后炮啊。其实我跟您说，咱们输了以后呢要找问题，不单咱们找问题，咱们是聊天跟大家共同沟通来聊这球，回到这个球队，回到这个房间之后呢，过后他们也要总结，也要找问题。 嗯，这是咱们瞎操心嘛，瞎操心也是瞎聊天儿， 这说明关注度高，说 明 咱爱他们， 咱们爱他们哈。嗯，这个也有朋友说女排输了呢是因为朱婷的伤，反击下不了球，形成一点攻。嗯，咱们最后跟俄罗斯基本上就是拼主攻这个位置了哈，说其 岂能不败呢？加油再来啊、人家这个副攻的位置包括接应的位置都比咱们发挥的更自如一些哈。 嗯嗯，这个先生北三也说了啊，三年里必须要抓紧培养新人啊、 嗯、 丁霞、闫妮、刘晓彤，这肯定就等不到下一届了，因为他四年以后的事儿了是吧。说朱婷、张常宁、袁心玥好像倒是也属于老将了，四年之后又长一个啊，四岁。说就李盈莹、龚翔宇是当打之年，所以说培养新人也得抓紧。 嗯，随意也说中国女排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哈，每个人都被迫得发出最后的吼声，万众一心，冒着前面的炮还得前进前进前进啊、 嗯、这培养新人的话，其实咱们在参加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的时候的话，二队去了以后，虽然说二队当中的平均年龄算不上新人，但是毕竟也有一些这个所谓年轻的队员啊，像李瑶等等，那么在奥运会这个舞台这个赛场当中的话，这些年轻人恐怕还扛不起这个重任。但是我觉得在那次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所谓的预备队二队的这些队员当中，郎指导就有考察和观察后备力量的这样一个用意。但是打球的其实就这么多人。 嗯，但是你也看到郎指导在那次比赛的后半段把咱这队伍调得不错哈， 是 最后赢了巴西，该赢的这个比赛赢完之后回来大家就比较有信心、啊、 嗯， 还赢了美国是吧。 对， 但是我们一队去了之后赢了美国，所以说郎指导这个调整能力大家要相信啊。 其实同时呢，这个各支球队之间啊，其实为了奥运会呢都在留了一手啊，包括呢这个美国那次也没有派这个全主力出战，那么这次到奥运会赛场当中大家基本都是派全主力出战。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昨天说了，也少了两员大将，但是人家在场上的精神状态好，而咱们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如人家，一下还是输了，说明其实在世界舞台当中啊，这些超一流球队包括咱们在内水平相差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咱们自身出问题。 嗯，看到这个朋友说，我就喜欢听郎指导说话，看郎指导这气魄。没错哈，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事的，咱就不能输，女排就不能输球了， 嗯， 这是正常的哈。嗯，好了，这是我们女排大家伙的这个评论哈。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女子的项目，就是女子单打，咱不说决赛，咱就说半决赛，半决赛对咱来讲就是决赛哈。孙颖莎对伊藤美诚这场比赛，看到很多网友都在关注哈。最终呢，我们是顺利的战胜了这位日本小将。那伊藤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还哭了呢哈，也对自己的这个比赛结果比较的失望，说没有能够赢下第二局，打击很大。那可不是，咱们落后的时候3-9吧，当时， 嗯， 夸夸夸给追回来了。输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从这个阴影当中恢复出来，我觉得我打得不差，但是结果真的很失望。0-4，我的实力没有那么糟吧？我现在需要转换心态，准备下一场比赛。当然，这是在打铜牌之前啊。 对，这说的实话，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嗯。 另外呢，在接受评球采访，在这个电视台评球的福原爱啊，这对伊藤美诚来说的也是老大姐了啊，对比赛也做了点评。福原爱说了，说我没想到伊藤会输0-4，说伊藤自己对此肯定也很吃惊，现在转换心态会很困难，但伊藤作为一个运动员，必须调整心态，争取发挥到最好。那他也说了孙颖莎，福原爱说过去他强调力量和速度，但这一场他做了改变，加强了旋转，做伊藤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就压制了伊藤的表现。 嗯，就是做伊藤非常擅长的事儿哈。 对， 当然了，这个我们的打法相对来讲是比较男子化的哈。那咱们来听听前方的新京报的记者孙海光啊，对这场比赛的点评。 伊藤美诚啊，也是中国球迷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球员啊，特别是他跟水谷隼拿了这个外混双的金牌以后，昨天的这个女单半决赛啊，伊藤美诚是0-4输给了孙颖莎，这个结果是我们媒体是没有想到的啊，包括我们的女乒主教练李隼也是没有想到的。当然这个0-4的比分啊，我觉得不能完全反映伊藤美诚和孙颖莎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觉得两人在技战术层面差的没有那么大。孙颖莎也说了，这伊藤美诚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选手，而且现在人家是贵为奥运冠军，自信心在那儿，技战术在那儿。只不过可能我觉得这次是因为有主场的这种因素嘛，是对他是有点压力的。接下来这个巴黎奥运周期，我觉得伊藤美诚啊还是我们女乒的第一对手。他跟那个孙颖莎的年纪是相仿，两人都是2000年啊，生只差了2周时间，两人的对抗呢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这个奥运周期我觉得对抗会越来越多，未来的女子乒台是属于他们的。 嗯，看伊藤那不依不饶那劲儿哈，以后一定是我们重要的对手，也好哈，这样养狼计划也不用再实施了，自己就成长成一匹 非常啊非常较劲的狼， 对， 挺好。 我觉得运动员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气质，永远不服输，输了怎么样呢？我再提高自己的能力，我就永远想着什么时候能够赢回来。 我也挺好奇日本网友怎么看这场比赛的，我们编辑给我们搜集了一些日本网友的点评哈，说这场比赛有网友说这是伊藤和孙颖莎交手的又一场平常的比赛，因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孙颖 莎 赢。我认为他们为奥运会比赛做了很多准备。 另外有网友说孙颖莎太强了，我认为她是现在最强的，中国的城墙依然很高。 还有日本网友说现在看呀，想要两次击败中国选手很困难，尤其是在奥运会这种大赛当中，伊藤不可能拿到金牌的，除非他有朝一日能够战胜同时代的孙颖莎。 对啊，这话跟没说一样。另外呢，这就是绝对冠军的中国的实力啊，伊藤根本没有反击之力，日本想要在单打比赛里面夺得金牌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中国队太可怕了，除了孙还有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啊， 是 几座大山啊， 对，你打完这个下边还有人等着你呢。 对、 嗯、 咱们的整体实力太强， 对，日本网友还比较清醒啊。昨天男子单打这边也是非常的顺利，马龙战胜了奥恰洛夫，和小胖会师到决赛。但是比赛的过程其实也是蛮纠结的哈，像龙队打了1小时21分钟，也是一番苦战，七局才战胜了7号种子德国老将奥恰洛夫，第二次能够进决赛。马龙在赛后啊也是接受了采访。 确实打到4强，我相信每个人状态都非常好，就算之前自己赢过很多次的奥恰，但我依然每一次对到他都会去全力以赴做好这种困难准备。今天比赛确实也是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嘛，第一局自己4-8落后能够咬回来，其实2-0领先局面整体还是非常好，但3-4局这种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住机会，他可能发球变化了以后，自己就是在接发球上还是出了些问题，给对手留了很多空间嘛。我相信肯定还是一场下风的比赛，我希望自己还是真正到决赛当中能够享受比赛吧。 嗯，龙队这场比赛是晚一点的，早一点的樊振东那场比赛呢，我就在办公室上蹿下跳的，我说哎呀肯定赢了，然后咱们的同事都特别冷静的跟我说对手不弱。 嗯， 果然真是打了7局啊，这个中国台北的选手林云如真的是实力也不差，打了1小时25分钟，6-11，第一局丢了，然后11-9，14-12，这局很关键。然后呢，13-15就打平了，2-2，11-9，9-11和11-8才险胜了这位实力强劲的选手林云如。那赛后呢？啊，来听听小胖的采访。 好多局都是关键分嘛，然后有自己处理的好的，也有被对手算住的。我觉得确实。其实比赛嘛，我觉得赢下来是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确实2-1领先的时候，包括尾局也是领先，然后3-2领先的时候尾局也是领先，在这种领先的时候，对手可能搏杀的更凶的时候，更没有这种私心杂念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自己的这种处理球还是应该再严谨一点。其实打到决胜局，我觉得首先局面也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第6局自己也是9-5领先，大好的局面，那几个球就没怎么打起来，然后连续就是一板可能就被对手得分了，然后包括第7局也是0-2，1-3落后，那时候其实可能自己还是坚决的吧，然后包括3-1他吃了一个发球，我觉得那个球对整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要。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吧，然后奥运赛场上的每一个熟悉的对手，我觉得都不管是从斗志上，从发挥上，还是从这种心理这种抗压上，我觉得都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所以庆幸的是自己能够赢下来，庆幸的是自己还有机会，明天还有比赛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运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4度，受热带低压烟花的影响，昨天本市普降中雨，东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今天白天全市有小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预计傍晚前后降雨将结束，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会有小雨出现，东部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阴转多云，偏北风3-4级，气温在28度到26度。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北风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28度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2，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是1，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今天是由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提醒大家伙儿，这两天老下雨，您出门一定要带伞，尤其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北京是出现大到暴雨的这样一个量级哈。如果您出行的话，无论是步行啊，还是公共交通，或者是开车，一定要注意道路湿滑，注意安全。预计傍晚前后，这雨可能慢慢会结束，像山区啊、浅山区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啊，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请大家呢，最近这段时间就不要去山区游玩了，避免发生危险。同时最近呢，您也发现有个别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疫情哈，也请大家呢做好个人防护。 哎，根据目测呢，在我们的这个长安街，就是从二环建国门一直到国贸啊，这段这个长安街的路段呢，现在还是在下雨。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北侧的玻璃可以看到沿街的一些景色，有行人呢还是打着伞走路。 嗯，今天这小雨淅淅沥沥的，请大家出门做好防护哈。好，我们来说说现在的活动嘛。奥运会开始之后，北京体育广播无论是抖音平台啊、微信平台啊、快手平台啊，都推出了很多跟奥运相关的玩法，有一些好看的小视频，您一定要去登录和参与。尤其有时候到了晚上，您要是没事儿刷刷小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么有趣啊？前方四位记者哈，都会把身边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最新的一些细节在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来体现哈，同时还有一些奖品啊，包括您参与哈，都是很有趣的，欢迎大家来玩玩啊。 我们有栏目呢，叫做东京名侦探啊，这是一个听友互动的一个活动啊，这是在快手的客户端，您要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观看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 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作品的话呢，每天在早间的雄鸡畅小节目里面，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答案呢就在记者的短视频当中。我们每天呢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选取一个人来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嗯，今天的问题是，昨天在中国女排对阵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的现场播放了哪首中国歌曲？呵，这肯定是在现场才听得见的，我们哪知道唱的啥呀？ 咱们的记者报道里边的话会有一些细节，您要是仔细听的话也可以，或者您就上这个快手， 对，我们那短视频里有， 哎，短视频里边肯定有啊。 嗯，今天晚上5点钟到7点钟之间的原来的这根金戈铁马的时间段啊，现在是2个小时打通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将会来公布答案，并在答对的听众朋友当中随机抽取一名获奖听众，期待您的参与。这个答案挺简单的，只要您上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我就不在这唱了。好，那今天呢是新的比赛日了，刚才给大家说了哈，将会产生21枚金牌，全天呢是13个项目，尤其是田径大项将会拉开帷幕。当然我们像在乒乓球、羽毛球方面哈，预定的金牌也要到手了。 那乒乓球男单决赛呢，已经说了，马龙跟樊振东之间进行比赛，是在今天晚上8点钟。那这场对决呢，马龙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就会成为国际乒坛历史上第一位夺得双圈大满贯的男运动员。双圈大满贯就是已经得了一圈了，这是第二圈了。那反之呢，那个如果是樊振东夺得冠军的话，就会开启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时代吧。 嗯，用田径的术语就又扣一圈啊。好，我们来听记者，也是我们特约的记者，新京报的孙海光给大家来前瞻这场比赛。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跟那个陈梦和孙颖莎的女单决赛一样，今天晚上将进行的男单决赛也是当今男子乒坛水准最高的一场对决了。马龙、樊振东，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对不对？然后过去的几次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包括我们队内选拔赛，最后能进到决赛的就是樊振东和马龙。从经验上来说，马龙肯定是占优的，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拿了男单和男团2块金牌。樊振东呢，东京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昨天我们采访他说，他也说了，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打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开心了啊。所以经验纸上这一块马龙是占优，从这个体能和技战术层面来讲，樊振东肯定是占优的。虽然说两人半决赛都打满了7局，但是马龙年纪摆在那儿，樊振东更年轻，对不对？同样的恢复时间，那樊振东肯定恢复起来比马龙要快，所以今天这场决赛啊，我个人更看好樊振东。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云龙九卷说，我昨儿看女排现场直播的时候，其实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不少中国歌曲，小苹果儿、什么穷开心什么的都有，不知道咱们截取的是哪段，那您就去看看我们的视频哈，答对了有奖品哈，可以抽奖哈。那对于今天30号比赛日哈，其实有很多看点，我们还是请记者齐良博哈给您综述一下今天的看点，看看您关注哪一个。 昨天的东京奥运赛场上，中国军团喜忧参半，游泳和国乒为中国军团再夺3金，也让中国在金牌榜上反超东道主日本登顶。而中国女排的3连败则令人心忧，受伤势影响的朱婷是否可以继续出战存有变数。剩下两场比赛，中国女排必须全力取胜才有出线的可能。昨天上午，中国游泳队迎来爆发，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中如愿摘金。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后，由张雨霏、杨俊轩、汤慕涵和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又在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打破世界纪录，力压5届奥运金牌得主美国队，爆冷拿下了这枚看似不可能的金牌。乒乓球晚间的女单决赛变成了中国内战，初登奥运舞台的陈梦以4-2战胜了孙颖莎，拿下第15金。中国另一个优势项目羽毛球昨天也传来了诸多好消息，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和队友王懿律、黄东平都在半决赛中获胜，成功会师决赛，提前锁定金牌。男双、女双4强产生，李俊慧、刘雨辰和陈清晨、贾一凡晋级。女单比赛，中国队陈雨霏、何冰娇晋级，男单陈龙、石宇奇晋级8强。志在羽毛球项目大展身手的东道主日本队在男单、男女双打上全军覆没，仅剩女单保留夺金机会。 目前中国队以15金7银9铜的战绩超越东道主日本队的15金4银6铜，升至金牌榜第一位。中国选手在乒羽两项决赛中提前会师，也为今天的比赛提前锁定两枚金牌。今天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共将产生21枚金牌，并产生女足四强。中国女篮也将迎来本届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女篮的姑娘们能否在三人篮球后再创佳绩，同样值得期待。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到第七个比赛日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昨天的咱们的比赛的过程，同时今天的一些看点，也欢迎大家跟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哈。其实安排的还是挺合理的，你看早上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我们肯定是要综述昨天的表现，前瞻今天的看点，然后从10点钟开始，我们每一个整点都会有新闻，10点、11点、12点还是半个小时的大体量的东京快报，然后13点、14点、15点、16点每一个整点啊都会有最新的体育消息，金牌产生我们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啊汇报，然后从17点到19点又是两个小时哈、全天的汇总，正在进行的比赛都在节目当中，稍微休息一下，8点钟我们还有一档哈、东京快报，9点钟到10点半这一个半小时呢，就给大家来总结了一个一天的这个表现，一个半小时肯定都不够哈、大伙儿都聊不过来，然后最后在10点半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档东京快报，所以这全天哈、都是奥运的呈现，没您怎么行呢，您不听这不是落空了吗？ 但如果听的话呢也非常方便啊，到了整点的话您打开收音机就会有东京快报的消息，我们有的时候是录，有的时候是直播，反正最新的消息会肯定会给您送上，您这档错过了没关系，下档继续听。 同时呢，我们在新媒体平台当中，像抖音、快手，包括我们的微信，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给您推最新最好玩的内容，所以千万别错过了哈。好，全景奥运，我们来看看除了赛事之外，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刚才我们说了，这日本的金银铜牌千万别咬哈，我猜可能是不太好修，因为是回收的材料做的哈，也许修起来比较困难。看看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哈，在日本的奖牌榜当中呢，他们今年真是前几天一直都跟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纠缠在一起哈，这数实时的还超过咱们。目前为止，截止到昨天是15枚金牌，金牌数都跟咱们一样哈。当然，今年能够拿这么多金牌，有一个项目真是贡献了不少，那就是他们的国际柔道。那柔道呢，他们是拿了8枚金牌，真是统治力非常的强，都赶上咱们乒乓球了。啊，本届奥运会他们一共在这个项目当中射了15块金牌，拿了一半都多哈。 哎，东道主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咱们只要凭实力去赢就可以啊。当然柔道呢，它是一个像拳击、体操一样，它是一个裁判打分的项目啊，包括跳水。所以说，日本代表团在柔道项目上那还是很有优势的。 岂止是很有啊，都给你们家拿走得了。 嗨，就全包圆嘛。另外呢，昨天进行的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三轮呢，咱们这个小组里边的夺冠热门意大利队，赢这个阿根廷是3-0， 是 赢得非常轻松，也是小组赛的意大利已经是3连胜了哈。昨天这3局25-21、25-16、25-15，意大利的接应埃格努呢是拿到17分，也是这场比赛的得分王。 现在意大利队全赢啊。A 组塞尔维亚队3-0战胜了肯尼亚队，他们同样也是小组赛3连胜的球队。塞尔维亚的主攻手米哈伊洛维奇也是跟埃格努一样贡献17分，同样也是这场比赛的得分王啊。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张雨霏哈，昨天非常大气的表现，泳池当中连夺2块金牌。那么我们接力也是比较的出乎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的意外吧。所以个别外国媒体也是产生了一些酸葡萄心理，而且在发布会上呢提了一些刁钻的问题哈， 找事儿 啊。连夺两金的张雨霏还是非常委婉和硬气的回答啊，让他们也是无言以对。例如说，现场今日美国的记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倒是挺正常的，请李冰洁回答说，在最后一棒的时候是不是会担心被莱德茨基追上啊、逆转呀？ 这还挺正常的哈。 对， 第二个问题呢就有点问题了，说请四位中国选手回答，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兴奋剂的检查，你们接受兴奋剂检查了吗？能具体的说出你们接受过多少次吗？ 这话里就带着刺儿， 嗯， 你做好自己就完了，干嘛非得说你做好自己还得去秒别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在怀疑兴奋剂检测机构的工作吗？ 什么意思啊？ 嗯， 我就化身为那美国记者，你就是张宇飞，我忍了，你说吧。 那当然，因为现场翻译哈， 嗯， 翻译是日本人嘛哈，运动员听这个问题没太听明白，什么意思？ 嗯， 那经过各种提示之后啊，张宇飞迅速就明白了什么意思哈。 张宇飞怎么说的？ 张宇飞特别这个直接说啊，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我们中国一直在进行兴奋剂检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呀。可以说，在奥运会之前有越来越多的检查，一波一波的来检查，具体查多少回，哎，连我自己都记不住了。反正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数据统计哈，说中国运动员接受的兴奋剂检测的次数是全世界最多的，包括你们，跟你们比啊，包括跟你们美国人。 OK， 我错了， 嗯， 我错了 ，I don't know， 是吧？记者没这句话呀 ，Sorry。 这几个记者没说， 其实张宇飞就说了，别废话，自己查去，网上都有这些消息， 对你去看嘛，对吧？嗯，这是赛场的插曲。当然，19岁的小将杨俊轩和队友们一起拿到了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他的爸爸杨博在千里之外也是见证了女儿夺金的时刻。啊，我们体育广播也是能有机会采访到杨俊轩的父亲哈，来听小鱼的报道。 就很有力量，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当今年19岁的杨俊轩在东京的泳池畔和队友们一起庆祝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时，他的爸爸杨博正在相距千里之外的山东淄博老家，在单位利用午饭时间见证了自己女儿的夺金时刻。 心情肯定很激动，有点意外惊喜，因为当时预期是能进站上领奖台，但是没想到破纪录会拿奥运冠军。 其实女儿这次的东京奥运之旅，杨博一直都在密切的关注着。在前一天的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杨博就觉得女儿的状态渐入佳境。 哦，我记得当时是因为她昨天晚上100字预赛游得非常好，我感觉她的状态回来了。我感觉今天200字她会游得非常不错，然后她也是按照自个的个人最好成绩开了个好头。 第一棒给全队开了个好头，杨俊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杨博说，女儿从小就有一个奥运梦想。 努力呗，他从小就有个奥运梦想。疫情延期以后，肯定是教练积极配合，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让那个中国的国旗在东京升起来，奏响中国的国歌。 不过，通向梦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职业运动员训练的艰辛自然是不必多说。但杨俊轩从来不含苦，即便是在家人面前也是如此。 不，他从来不含苦，他只跟我们分享他一些乐趣的事儿。他一般有苦他都不大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愿意问他训练的事儿，因为训练很苦。他曾经说过，见了水就想吐，就是我们多聊聊家庭的一些温暖的话题，能缓解他一些压力。 如今苦尽甘来，杨博也在家里给女儿准备了好吃的，等到杨俊轩带着金牌凯旋时，好好犒劳一下他。 他只要回来的话，我尽量给他买点海鲜，去就是那个农家院里头给炖点鸡肉吃，就是。 不过，杨俊轩本届奥运会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他还将和队友们一起参加男女4x100米混合泳的比赛。谈到对女儿的期待，杨博的笑容很朴实，话也说得很实在。 再接再厉，继续拿金牌呗。 杨爸爸太可爱了，这给闺女吃的饭太家常了。 哎，山东人的朴实哈。而且据说呢，这个杨元的爸杨博先生就是一个运动员， 哦， 就每天都坚持锻炼，坚持的特别好，这是一真做得的好父亲。 也是游泳吗？ 不是游泳专项。 哦，好，这是我们记者小鱼带来的报道哈。啊，昨天我也看到很多，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 嗯， 他们都跟我讨论，就揪着我各种问，说为什么这个体操不是咱们冠军呢？明明是他们的腿都出现了， 这是特别纠结的事儿。你说能说得清楚吗？咱能怪谁呢？ 真是，我朋友圈有一朋友跟我说了一上午这事儿，我的早就过去了吧，他还老跟我说这事儿。 这是就是肖若腾，这就是咱们心目当中的冠军。 没错，还给我 P 张图，说你看明明这腿就跨出去了，为什么？上面写4个字，我是冠军。 我们也看看哈，这分到底是怎么扣的哈。昨天国际体操联合会在官方也是公布了最终这个个人全能决赛日本选手桥本大辉跳马动作扣分的一个细节哈，来回应哈各种网友包括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的质疑。国际体操联合会啊也表示了，说全能决赛给了14.7分跳马的成绩，确实哈，为了确保动作判分的公平精确，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场裁判打分是符合现有规则的。细节是这样的，桥本大辉跳马动作直体立松转体720度全部扣分点有：第一，腾空轻微分腿扣了0.1，轻微屈髋扣了0.1，这是第一个动作哈。第二，腾空还是轻微分腿扣了0.1。落地准备不足扣了0.1，落地未转正就身体没有转正哈，扣0.1，落地右脚迈出一大步扣0.3，括弧落地一大步最多扣0.3，所以说我们已经扣的最多了。此外一只脚单足出界追加扣掉0.1，这是所有加起来综合扣成了14.7，最终的结果，这是最后的结果。 这能说明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体操的这个扣分的规则。 主要是最后啊，就是为什么就扣了，其实加起来 就说明我们扣的合理，是吧？ 对，加起来一共扣0.4，就是一大步扣0.3，我们已经扣的头了。还有一只脚出去扣了0.1，所以总共扣0.4，就告诉大伙儿。 就你扣多少分，我们其实无所谓，也不想这么了解，这么细致。就是为什么他最后落地的时候那一大步下去以后，跟肖若腾差别就这么大？ 对呢，我们肖若腾以上这些都没有啊。 对呀，为什么我们扣的分比他要多呢？ 这是我们的疑问哈。 对啊，就裁判跟咱们的角度还是不一样。 对，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他们 是专业人士，他们扣的对哈。 对，反正我看了以后呢，我脑海当中就想起了四个字。欲盖弥彰， 反正就是这样了哈。昨天日本确诊的新冠病例首次超过了10000例。那么在前一天确诊的病例达到9576例之后呢，29号确诊的数字也是突破了10000啊，这也是历史上的首次。 另外呢，东京奥运会跟残奥会组委会昨天也宣布说，跟奥运相关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病例增加24人，其中包括3名运动员。从这月1号以来呢，奥运相关的阳性总数已经达到了198人。 其中啊，有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撑杆跳高的名将哈。7月29号是田径项目开赛的前一天，美国奥委会发布消息了，2届世锦赛冠军美国名将山姆·肯德里克斯也是因为这个检测呈阳性就被单独隔离在酒店了啊，因为要隔离，所以他就不能参加。今天就开始这田径的比赛了。 是 3名澳大利亚田径选手也是因为跟他有过密切的接触，采取了隔离措施。那也是看检测，如果要是呈阴性之后呢，实际要是来得及的话，那就继续参加相关的比赛。啊，这是在东京的比赛之外的一些动态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哈。反正我们俩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很多网友纠结的扣分的问题哈， 对， 这是官方给出的哈。 乐乐乐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呢，说能解释就很好了。说以前有的时候都感到不解释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赛胜负其实也是无所谓啊。就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就这个消息来说呢，咱们来聊这件事，同时给大家讲讲，就是裁判打分的话，它有一些细微啊，有一些细节，就是咱们茶余饭后嘛啊。 好感动，我看到这个退役少校说晒早餐。大葱蘸红豆，大葱蘸酱，您得讲这儿。 大葱蘸红豆粥， 反正都是黑不溜秋的。哎，看着这酱还挺香的。然后它是主要是这个手机上这个聊天的页面啊，应该是我们聊天室的页面，特别特别的感动哈。谢谢您早上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奥运的最新动态，陪伴我们哈。 唯有战斗也说了，你看人家的这扣分是有利有理有节，挺好的。要学人家这种细致，哎。 是非常细，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给我们这分这么低，那给我解释一下吧。 就不是非给分给低，是我们做的已经很完美了，你为什么还要扣这么多分？ 还有朋友小兔子邦尼说，哦，分腿扣0.1，分腿又扣0.1，这简直就是分腿冠军啊。 这个 US 说了，奥运会不是传说瘦身吗？怎么这届没看出瘦身来？ 哦，您的意思是这个柔道项目给的金牌挺多，十五块牌子哈。 哎呦， 嗯，简直就是第二金牌大户啊！ 对啊，把别的项目瘦下去了，这边就 东道主嘛，东道主总还是有一些这个优势的哈。 哎，这点的话，我觉得是有情可原。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女子二百米自由泳这个接力破纪录，成色真足啊！ 对。现在比赛说了，目前日本金牌硬起的还有游泳两块，乒乓一块，有争议的一块就是体操，滑板两块，棒垒球一块和柔道八块啊，就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捋得也非常的细。 嗯，好，我们记者呢在前方也有观察哈。今天的东京观察日记讲的是第一集，克服了重重困难，奥运会延期之后顺利开幕，疫情之下举办。那当然也是给明年我们北京奥运会提供了一些借鉴哈。北京奥组委呢派出了两批观察员去东京进行观察，也是为举办冬奥会汲取经验。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给您带来的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第一集东京奥运观察日记。 站在东京看北京， 这个呢是本地这个东京奥运会。 从7月19号到7月28号，北京冬奥组委派出了首批工作人员，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观察员项目任务。他们也真正实现了站在东京看北京。这次观察学习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从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汲取经验，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借鉴。据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观察员团团长王军介绍，他们第一批已经11人，分别来自开闭幕式、竞赛、场馆、礼宾、运服、技术、礼仪、交通、总策、注册和人力等业务领域。 主要来到这个东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亲身的感受东京奥运会的这种办赛的这种氛围，具体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的工作和赛时的组织情况，特别是呢有针对性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疫情的防控的政策和它的一些办法，特别是场馆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亲身体验呢在疫情防控下就是东京各种赛事工作的整体运行工作，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东京奥运会的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要结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情况，提出我们相关工作的政策优化措施和改进方法。 在这次观察团的工作中，除了了解和学习东京奥运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还和巴黎奥组委、米兰冬奥组委进行交流，了解其他城市的筹办情况。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和其他奥组委的，还有就是巴黎奥组委，还有米兰奥组委，还有洛杉矶奥组委，同时一起，通过这种小组的交流，通过现场查看，还有赛事的观察，来了解他们的一些办赛的情况。 受到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是奥运会100多年来最为特殊的一次，尤其是给举办国和各国运动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王军在观察中也特别注意了解防疫的措施，他表示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很有必要， 增加了他们举办和筹备的这种难度。疫情加重以后，东京奥组委也采取了很多临时性的措施，防疫措施和防疫政策，这些东西无论是从设备上还是从人力上都加大了投入，并且在整体的规划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好比说他们取消了这个现场的这个观赛，很多的场地色彩呢也非常的适宜，很适于这个观众和运动员在这儿互动。其实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广大的体育迷和运动员在这样的赛场上互相的来见证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在防疫的措施中，东京所有的比赛和开闭幕式空场进行，是最无奈也是非常必要的选择。王军说，没有现场观众的奥运会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多少也会有些遗憾。 我看了开幕式的彩排，整个60万人的东京国立 都是空的，其实还是我看了以后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舒服，感觉到这个确实是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但是呢，由此呢，我也对东京奥组委和东京同事的筹办的这些努力对他们感到赞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面对微笑来筹办这届东京奥运会，很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延期一年，尽管没有观众，但东京奥运会还是以微笑面对世界。就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的，东京奥运是疫情这一黑暗中的光亮，而这道光也必将给北京冬奥会带来光明。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然在东京》特别节目早间版，两个小时的节目，一会儿还有半个小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聊您喜爱的奥运话题。我们稍后再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开拔重量158，石志勇加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 7月28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决赛，里约奥运会冠军石志勇王者归来。27岁的石志勇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69公斤级冠军。调整级别之后，他选择升级到73公斤级，并迅速称霸。这一级别诞生后的3项世界纪录都是由他创造和改写的。他以166公斤的抓举成绩进入挺举比赛，领先优势达到10公斤之多。 石志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好的，抽稳，有了。 最后一举，凭世界纪录198公斤，以破世界纪录364公斤总成绩，碾压其他8位大力士夺冠。这是东京奥运会举重赛场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石志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挺举的时候其实压力蛮大的，可能是没有活动开，或者是我赛前训练练的并不是很好很系统。不管对手实力怎么样，我的目标就是破纪录，就是破纪录，就是破纪录。心中有信念，脚底有力量，我觉得我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党100周岁献礼。 石志勇这个名字您一定觉得挺熟悉，甚至可能还奇怪，怎么他举了这么多年还在举啊。这个1993年10月10号出生的石志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而他的前辈，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62公斤级冠军石志勇，是福建省龙岩市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然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 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早间版的特别节目，啊，2个小时的时间，刚才有朋友说过得真快啊，对，已经1个半小时过去了。 有大家陪着的话呢，刚开始我们也觉得2个小时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发现2个小时过得很充实。 刚才还有朋友说2个小时互动对于主持人来讲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讲也不容易。你要是觉得一直在坚持忍着听，那就是我们的失利了， 有点累了是吧，咱做什么事别太累。 嗯，竹云说女排比赛的时候我听到了好多什么卡路里了、最炫民族风了什么的，我都听见了。 听得真细致。 对，您去看咱们那一段视频里是哪一段音乐。 嗯 嗯，那今天的比赛呢，其实因为东京比咱们早1小时嘛，有一些比赛已经开始了哈。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比赛时间，有一些看点哈，也跟您确认一下。比如说在8点钟的时候呢，羽毛球的混双半决赛已经开始了，是王昱这个我看啊，不对，我翻错片了啊，翻错片了。 混双的决赛，咱们金牌都银牌都已经入账，都已经稳妥了。 看错图片了啊。说说这个8点钟羽毛球的女单1/4决赛，何冰娇登场。8点半，你看现在已经8点半了。赛艇的女子单人双桨决赛 A 组，江燕出场。然后呢，9点05，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 A 组，我们中国队有实力冲击金牌。上场的队员是郭琳琳、李晶晶、张敏田、苗田和徐飞、王雨薇、王子凤、张德长、巨蕊。然后在这中间呢，8点45的时候还有羽毛球的女单1/4决赛，是陈雨菲在何冰娇上场之后由她接着打。 另外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就是在9点钟要开始的7人制橄榄球，这是女子组的比赛啊，这是分组循环赛 C 组当中呢，是由中国女子橄榄球队7人制橄榄球队呢对阵日本队，这是东道主队。那么咱们在小组第一场比赛呢，大比分输给了美国队。那场比赛呢，我看了一下电视转播，我特别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个橄榄球姑娘们，她们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10点多呢，可以看到射箭的比赛，射箭女子个人1/8淘汰赛，吴嘉欣这位箭手哈来冲击自己的最好成绩。10点16是泳池当中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非常有实力冲击奖牌。那10点25呢，将会是男子团体的重剑1/4决赛，我们将会迎战的是乌克兰队。11点开始将会有帆船的系列赛，到下午的比赛呢有羽毛球混双的金牌争夺战，郑思维、黄雅琼对王懿律、黄东平。晚上6点羽毛球男双的半决赛，加油李俊慧、刘雨辰。然后呢是晚上6点半男团的重剑比赛，董超、王子杰、蓝明豪组成的中国男子重剑队冲击团体金牌。晚上8点女篮我们将会遇到澳大利亚队啊，实力非常强劲哈。坎贝奇没来，但是呢咱们也得争取哈，争取能够打得好点啊。晚上8点就是已经预定好的这块金银牌了，马龙对樊振东，龙队跟小胖的对决。嗯，比赛时间都跟大家做介绍了哈，您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同时呢我们再给大家说几条其他方面的内容哈。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必播的内容，就是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嗯，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当然这个时间呢还有奥特曼大挑战，这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啊？ 给大家说一下哈。 哎，这个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的话呢，我跟小丽，包括王毅跟这个夏萌，包括慧凡跟康乐啊，我们六位主持人呢是化身为奥特曼，就是奥运特别人类，来解读奥运的热门项目，完成一分钟趣味运动挑战，在抖音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等您来挑战。也观看一下主持人挑战短视频呢，带话题标签奥特曼大挑战，发布您的挑战短视频内容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就有机会赢取纪念礼品哦。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抖音的短视频当中的一个比较有趣味的内容。我跟小丽呢曾经挑战了一下乒乓球颠球，当然这个 我跟您说， 康乐跟慧凡挑战的是肺活量。 对，那天我们俩录乒乓球的时候，就真是我从来都不怎么打乒乓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天赋异禀， 小小输了之后，我这气呢就运在了这个拍上， 拍上拿球撒气。 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很有趣的哈。 就天赋异禀，小丽这个颠球的能力确实非常强。 嗯，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内容。那中超联赛呢，穿插在奥运的赛程当中哈，也在继续进行。今天中超联赛第十轮，广州赛区还有四场比赛，是6点钟广州城对青岛，然后同上时间山东泰山对河南，晚上的8点钟沧州雄狮对重庆两江，晚上的8点钟是深圳队将会迎战广州队啊，这是咱们中超的赛程。 大家看到我们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大家呢在聊的也非常的嗨啊。这个柔道正常10个这个地点一号线，有报以各种理解啊。确实是，只能是我们继续做好自己啊，让我们的健儿们心无旁骛，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好，来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啊。说到这个三大球哈，也有朋友说，这要是三大球，要么就去不了哈，要么就是成绩惨淡。现在要看女篮的了，看女篮能不能成为三大球最后的亮点，真是萤火微光啊。咱们三人篮球女篮还是不错的，拿了个铜牌，这首次摄像咱就拿牌子，真是非常的不错，这三个姑娘哈。 关键是一直要坚持下去啊，既然咱们的起点特别的高，那么一定要总结经验，而且呢一定要把好的经验继续保持和发挥。 嗯，7boy 说这乒乓球其实看的我也挺焦灼的。哎，对，昨天两场男单都是4-3哈。 嗯， 说感觉缺少霸气呢，打赢是信心和拼搏的精神。我也看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代表队哈乒乓球水平的提高，哎呀，这未来还是压力山大呀。 嗯，哎呦，自来卷老朋友也来了，说家里是周末好啊，您起的并不早，但是呢赶上我们的节目了啊。 明天才休息呢，今儿才周五。 是啊，这个、 明天下班够早的。 乐乐乐说了，中国田径最少一枚金牌，中奥运队加油。田径队当中的话，咱们要期待着，其实，在田径这方面的话呢，这个大项里面咱们确实不占优势，但是咱们只要有亮点的话，大家就应该去关注。 嗯，还是姑娘，对，还是姑娘多。 哎、 比如说咱们比较稳的竞走， 对， 20公里这个是比较稳的。 这个刘虹啊，就是妈妈级的选手嘛， 嗯、 对吧？包括杨佳玉啊，这也是世界纪录的这个保持者。那么还有呢，就是巩立姣啊，再有呢， 投掷项目 。那再有呢，还有一个郑妮娜丽呢， 嗯， 女子7项全能啊，咱们也得看看她的表现嘛。 嗯，还有很多项目哈，其实咱们都是有潜力的，也有一些是优势项目哈，包括标枪等等哈。投掷项目咱还是不错，像男子跳跃方面，跳远儿咱也还是挺好的。跳高现在确实是水平不是那么高哈，但是跳高这东西吧，也是得有这个心理的承受力。一般在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世锦赛跳得好哈，压力太大。总之咱们还是在田径方面哈有一些亮点哈，大家多多关注。包括像刚才老孟说到的百米，咱们的接力项目都还是可以拼一拼的哈。 对， 嗯。小玉说了，说奥运精神应该是公平公正、团结友好呀，但是我就看有些裁判吧，我就有点不太理解，怎么那么违背良心呢？ 裁判人家是专业的，不能说执法，反正是专业的判决哈，判罚。咱们都是吃瓜群众，就是属于体育爱好者的这个角度，咱不能用咱们的角度去评判人家专业的这种工作哈。 对，这个能够在奥运会舞台当中，在赛场当中做裁判的话，肯定是专业当中的这种这个水平最高的人士。 对 啊， 咱私下聊聊，发发牢骚，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哈。 那也是咱们进行一个业务探讨和交流的一个过程。 冯阳说了，石志勇这硬实力真太横了。 嗯， 192举起之后亮俩红灯，他198又举起来了。 嘿， 这眼睛还看着那裁判，怎么着怎么着，仿佛就是说你看到了吗？我行，你不给我亮那个，我就给你举这个。 这不是逗闷的志气。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力量。 李达本人说了，这比赛重在参与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咱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但是争胜我觉得是必须的啊。他说保护好自己，做好防疫，哎，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安安全全的回来很重要。 嗯，安全第一哈，什么都没有安全重要哈。啊，也有大，我看大伙儿就是互相，我们俩在介绍消息的时候互相聊的也挺多的哈。 是啊， 嗯， 大家都在这个聊着目前的一些除了体育比赛之外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呢看到 互相提醒， 看到孤星发这条也有点同感哈。 怎么了？ 孤星说的，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正儿八经看过乒乓球比赛了，因为都是内战。 嗯， 但这次这个混双啊，让我重新关注了乒乓球项目。看了昨天半决赛，可以说一句哈，我们中国队依然是霸主。不要在意偶尔的得失，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实力。跟您一样哈，我之前也是，因为咱们乒乓球水平确实高，要是没有外边的这个挑战的话，我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咱水平实在太强了。跟您似的，之前看混双之前，好多场比赛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哈。这次我又重新看乒乓球比赛，对每一个小伙儿、每一个小姑娘重新认识了一遍，又捋一回。 所以说呢，能够把孤星这样的，应该是代表一个群体的这个球迷和观众重新拉到屏幕前观看乒乓球的比赛，应该还要感谢许昕和刘诗雯。 嗯， 就是以往的乒乓球队的话，赢球它不叫新闻。输球确实就叫新闻， 也得感谢咱对手啊，那么凶悍的眼神。 对，人家也是这个取得胜利也是凭自己的实力。 嗯，确实他也是凭自己的实力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主要的对手，那我觉得真的是啊，世界级的高手啊才能是这样，也是顶尖选手了哈。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项目是梦之队呢？因为你看咱们在女单在男单这个项目当中呢都已经是稳拿了，进入到决赛的话都是咱们的选手啊。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话，虽然它可能是因为咱们长期这个保持好的成绩，已经缺乏了一些所谓的审美疲劳啊，已经有了审美疲劳，但是实际上还是因为咱们不断的去创新，不断去努力，不断的去站在这个项目的最高峰，才造成了这种情况。 精卫说了，墨色子夜说，这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无数次的发生在我们中国足球身上啊，理论出现，这回都又算在中国女排身上了。朱婷有伤确实是事实，但也不能强调一个人的作用哈。朱婷确实是抬柱子，但是整体状态低迷也是事实。面对强队的时候，咱们在场上缺少变化，临场应变能力还是不足，关键时候就不下分，慢热。尤其是昨天那第四局，我们说到的这20-13领先的时候哈，就是确实是让人追回来了。这个哈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吧。 对， 嗯， 七公里呢，聊天室里也提到说，女排奥运会之前打的其实也挺好的啊。但这个之前的话是在哪之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咱们打的还是不错的。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的话，女排就没有打过，就是咱们的主力没有打过正式的国际比赛。那么齐公里说了，估计心里是没调整好，压力太大。相信郎指导，这个相信了郎指导，但后面那个指导我就不对比了啊，咱不进行这个太多的对比，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风言风语人特逗说，体操规则跳马落地跨出一大步和一小步的扣分分值是一样的，都是0.1啊。你那意思是主要是跨一大步就是破坏效果，给人这个印象不太好，但是从打分的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是吧？那反正摔得挺难看的，我觉得挺难看的。这冠军不好看。 哎呀，这个运动员跨出了一大步啊，裁判给拽回了一小步啊。 哎，也有朋友说，这个如果龙队夺冠了，阿木说的，那张怡宁大魔王就不再孤独了，咱们就一对大魔王了。嗯，小魔王正在磨练升级中，正在打小妖当中。 李大本身也提到，咱们后半程的话呢， 这个田径项目还没上呢啊，咱们也在关注着吧。田径是一个基础大项，真的希望咱们在田径这方面呢多出一些人才，当然前提条件还是建立在普及之上啊。 四九五五也说，伊藤那眼神儿，发球的时候离球那么近，这发球那姿势也挺奇怪的。对，我看有很多网友都把他那个发球的姿势踢的各种各样都给玩坏了， 就是怪球手啊，怪球手， 确实挺怪的。你也可以感觉到哈，他对每一个球的认真的程度，那眼神仿佛盯着那球，跟球说：“你给我好好的，我让你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千万别不听话啊！” 这叫什么？意念控制是吗？ 对对对，意念控制， 运动心理学。 你要不听话，我可捏死你啊！他感觉是这种意思。这个还有其他的朋友哈，李欣说这奥恰洛夫打的是真好，潜水艇发球。 在 看一场少一场，老将哈， 没错，铜牌争夺战里奥恰洛夫还得对阵林云儒啊，不知道谁打的这个更顺一点哈。怎么这还有美少女说了，田径估计到后边美国就该上来了，没错， 对，是的，田径一开赛哈，这个金牌呢就会呈分散性的状态被各个国家拿哈。 对，其实咱们前面的话，到目前为止15枚金牌有一些是突破，就像张雨霏的两枚金牌的话，他自己也觉得是以前有实力啊，这个也相信自己，但是呢有一段时间的犹豫，但是现在已经拿下了金牌的话呢，也是让我感到是意料之外的一些惊喜。后面的比赛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结于金牌银牌，还是要看咱们中国选手在田径场上的亮点和表现。 毛宝平说，被本届奥运会的强的项目总是磕磕绊绊的，但是不被看好的比赛呢的确会收获惊喜。重点的是三场比赛看得我有点懵，就是女排这个第四局领先那么多，率先拿到局点和赛点，你说这怎么整的呢？这是多大的心呢？也希望哈，咱们这一次女排能够拼下意大利，拿下阿根廷，希望中国女排加油，那后边也得看人脸色哈。 对啊， 好了，这是大伙儿互动的内容，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大家的节奏哈。今天的旗帜系列为大家带来的是人物韩青。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是北京首批商务楼宇的党建工作者，靠韧劲儿打开局面。他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用创新让工作别开生面。韩青的故事从20年前的入党申请书开始，当年的誓言成为他骄人业绩的完美注解。 我叫韩青，我是2000年7月21号入的党，2001年，七月参加工作的，2009年1月份到了我现在的单位马家铺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工作。这十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商务楼宇里头为企业提供的服务。 好，来，3、2、1，开始。 关于这个财务纠纷啊，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已经让副书记去接咱们那个法院调解员。 记者见到韩青时，他正在与同事拍摄一部自制的微电影，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商务楼宇党建工作的开展历程。 楼宇党建发展，我是从没有到现在已经将近13年了，等于是我是全程经历的，所以呢，也是想在这个关键时期把我们这个商务楼宇党建发展然后给记录下来。 2009年1月，北京设立第一批非公党建试点，马家铺街道是其中之一。那时党组织在商务楼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都很有限，韩青在工作初期常常遇到闭门羹。 企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非公企业这么多年都没有党组织，照样生产经营，我突然有党组织要介入我这个什么了，是不是要监督我？ 对， 是不是要限制我？是不是要从我这儿获取什么？ 为了赢得非公企业和员工的认可，韩青先把突破口放在了解决上班族的痛点上。他发现一到寒暑假，商务楼宇里会出现一些跟着爸爸妈妈上班的孩子，楼里的员工抱怨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领导会找你谈话的，他说如果客户来了，你知道那个孩子客户一看公司很不正规， 不光是影响到自己，还影响到整个公司别人上班。 为了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韩青主动办起了托管班。 我们是招录一些志愿者，我们设计了一些课程，每次设计课程呢就利用我们楼里的资源，比如说学美术的，学音乐的，然后学舞蹈的，还有我们一些外教班都有。 托管班可以照顾25个孩子，名额总是供不应求，先后为300多位年轻父母提供托幼服务。这也让楼内的职工和企业逐渐认识到党组织可以发挥的作用。此后的工作中，韩青又将废弃的地下自行车库改造成乒乓球场，利用午休时间举办乒乓球比赛。针对企业税务等方面的问题，他请来税务局专业人员讲解相关知识。渐渐的，商务楼宇里的党组织成了非公企业离不开的后盾。 我们有的企业搬走了，都组织关系都不转走。真的，我们有一个企业搬到大兴的生物医药基地去，他在我们这儿建立了独立党支部。我们让他说，要不你转到大兴吧，说那边是属地管理什么。他说没关系，书记，我这有房子，我们把房子租出去，但是我们组织还要放在这儿哈。然后每次说通知的支部活动，人家支部全体党员坐地铁到我们这儿参加活动了。 商务楼宇党建与社区党建有着很大区别，年轻化与快节奏也鞭策着韩青不断与时俱进。 我记得从成立之初，那会儿网站还不是特别熟的时候，我们已经使上网站。2009年 ，QQ 有一段特别时行，我们也是最早使用 QQ 的。2013年，我们使用的是 APP， 那会儿党建 APP 几乎没有呢。 而随着直播的兴起，在时代风帆党群服务中心内，记者还看到有专门的直播间、摄像机、幕布、主播台等设备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向昆州说：“ 直播间呢，主要是各委办局最新的政策信息呀，会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传达给各个企业。” 商务楼宇的私营企业之外，韩青甚至还把党建工作做进了外企里。凯德茂大峡谷商场总经理姜立新说：“ 从我们外资这种企业没有这种先例，就是给我们党建做过多的一些活动。在我们项目来说，去年遭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时代风帆党委给我们项目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给了一些我们店内很多租户的一个疫情之后复工复产的这种扶持。像保利影院是组织支部的党员观影。” 韩青也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全北京市唯一的一个在外资企业商场里建党建小屋的是我们，一层最明显的位置，电梯边上。我们那现在是网红打卡地，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每天来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你看这是入党誓词，教他们这是党史，还有一些老年人逛完商场，哎，他愿意在那儿去拍这些东西。” 从2009年接受全新的商务楼宇党建工作，韩青一直像弄潮儿一样勇立潮头，让时代风帆成为了一艘劈波斩浪的巨轮。 刚一开始我们是一座楼，大概是200多家企业，现在我们是整个街道的12座商务楼，是发展到了1200多家。马上呢，我们还要再接2栋楼，楼呢大概71家企业。 恰逢党的百年历程，在此前不忘初心活动中，韩青看到了自己20多年前书写的入党申请书，里面的一些话语仿佛是工作这段经历的注解。 当时我是在学校的自管会工作，我写的是自管会的工作很辛苦，在初建时更艰难，由于有人不理解，工作一些困难，但是我通过了学习党章，增加了无比力量，因为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而奋斗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为此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管会中。我真的没想到，我说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其实就是这样去做的。接下来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我都会坚守这个初心。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张博采制。 东京奥运会火热进行中，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15金7银9铜，奖牌总数31，依然暂时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那今天呢，还会有21个金牌产生，希望中国队好运。 好了，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